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82集，巧境谗言。唐范是何等聪明之人，闻弦歌而知雅意。从对方要册子的时候，他就明白梁侍郎为何会一反常态对自己这么客气了。感情他不是忘了学生的死，而是觉得功劳比学生重要罢了。唐范心下好笑，便听见梁侍郎高兴道： 好好，你们此行收获不小，我当上禀陛下，为你等表功。那批财物呢，应该也拉到京城里来了吧？ 是，财物已经分装两箱，押送入京了。 那两个箱子呢？如今可在刑部外面。 下官入京时，为防宵小觊觎，将箱子交由随镇抚使。此时想必随镇抚使已经入宫禀报此事了。梁侍郎脸色微变，他盯着唐范看了好一会儿，似乎是想从对方那张脸上看出故意为之的端倪来。很可惜，他失望了。唐范依旧恭谦有礼，说话的时候也站了起来，双手拢袖，正微垂着脑袋等候上官发话。梁侍郎还能说什么？难道他能说你不能送入宫，应该先交到刑部来，再由我去送吗？这笔财物本来就不算在税赋里的，唐范若是先拉到刑部来，那是他知情识趣，没有的话也是合情合理。梁侍郎根本不能以此来苛责他。 你做得很不错，很不错。 梁侍郎看了他半晌，慢慢道，斯斯文文的话里听不出半点火气。但唐范知道，越是这样就越表示他气狠了。果不其然，过了片刻，梁侍郎道： 尹元化身为五品员外郎，却死在拱后墓中，连尸首都没有带出来。此事你身为钦差正使，可有何交代？ 不堂容禀，当时情况危急，那镇墓妖兽异常凶狠，下官与随镇抚使等人正与之周旋搏斗，未曾料到尹员外郎会忽然往外跑，而未曾料到门外还有一只镇墓兽，这才使得尹员外郎不幸殒命。而且后来白灵教妖徒早已在墓中安置火药，将拱红墓连同宋灵地宫一并炸毁，我等千辛万苦才逃了出来，那下面的道路已经完全堵塞，连同几名锦衣卫也葬身在那里，无法寻找尸首。 你说的这些我在条陈里已经看过了，但其中颇多可疑之处，无论如何也说不通。譬如你说的那妖兽，便闻所未闻，异常荒谬。别说我不信，内阁更不会相信。你身为钦差正使，自有保护属下之责，却任由他们在那里隐身，又作何解释？ 唐范还能作何解释？只能请罪。下官确有保护不周的过失。不管尹元化如何作死，梁侍郎有一点是没有说错的，唐范是此行的长官，所有人都是听他的命令，无论有什么理由，一旦出了事，唐范就要负责。说句难听的，这一次他正是泥巴掉到了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梁侍郎点点头，没再多说什么。 你此行辛苦了，先回去好好歇息吧，明日再回来办差也不迟。 多谢不堂体恤，下官告退。二人客客气气地说了些话， 完全没有出现唐范想象中那种剑拔弩张的场面。但唐范却很明白，自己将进献财物的功劳让给随州，又害死尹元化的性命，梁侍郎什么好处都没捞着，肯定是不会放过自己的。出了梁侍郎的直房，唐范就看见彭义春的脑袋从隔壁的直房里探出来，朝他招招手。堂堂刑部右侍郎做出这等鬼鬼祟祟的举动，实在有些滑稽。唐范心下好笑，朝那边走了过去。一进直房，他就被彭侍郎拉了进去。 如何了？ 只怕不如何。唐范摇头笑叹一声，将两人的谈话略略说了一遍。 哎呀，你怎么如此糊涂啊？你明明知道他就等着这笔财物去表功，难道不能将财物拉到刑部来吗？为何要便宜了锦衣卫那边呢？ 不堂，你觉得梁侍郎就算得到了这笔财物，难道会以此为刑部谋福吗？只怕不会吧，他肯定会先去内阁向首府表功，而后与首府一道入宫，将这笔财物献给陛下。彭义春语塞，唐范道：所以我才不能这么做。这次的功劳，若我得二分，锦衣卫便当得剩下那八分。那笔财物全是他们拿命换来的，怎能让人将功劳夺去？与其那样，还不如我得罪梁侍郎，然后让锦衣卫的弟兄们在陛下面前露回脸。下官知道，布堂乃是一片好意，不愿见我在部内被排挤。不过，这次出了尹元化的事情，以梁侍郎的为人，必然怀恨在心，就算这回不发作，他肯定也会找机会发作的。彭义春摇摇头。 你都把话说完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原先张尚书走之前说你是可造之才，让我多照顾你一些。现在可好，你一回来就把梁侍郎往死里得罪了，以后的日子只怕不会好过。 他摸出一封信递给唐凡。 这是张尚书临走前让我转交给你的。 唐范有点意外，没想到张尚书竟然还会留信给他。在外人看来，唐范身上已经打上了张莹的标签，但实际上他与张尚书之前的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，两人唯一还称得上深入的交往，也就是唐范在前往巩县之前的那一次长谈。告辞彭义春，唐范一踏出刑部大门，就忍不住拆开了那封信。信上是张莹的笔迹，他告诉唐范，说自己之所以前往南京，是因为得罪了首府万安的缘故。他这一走，刑部尚书肯定会由梁文华递补，让他尽量不要得罪梁文华，韬光养晦，保存实力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将来还大有作为，不必急着跟梁文华起冲突，让他不要因为现在公道埋没，寸步难行，就认为大明官场没有希望。正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只要做对得起天地良心的事情，就无愧于自己当官的初衷。张莹还以自己为例，说自己当初就是一步走错，以至于十数年来庸庸碌碌而过，幸好现在幡然悔悟，为时不晚。劝诫唐范要引以为鉴，守身持正，当一个经世济民的好官。唐范不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，但看着这封信，他的眼睛却有点湿润。他与张莹的相交不深，在那之前他也曾有一度认为张莹如同外人所说的那样，是个碌碌无为的庸官。然而现在他仿佛能透过这封信窥见一个老人的内心。张莹看似在劝解勉励唐范， 其实何尝不是对自己曾经埋没了的岁月感到后悔，后悔自己为了官位向现实低头。但不同的是，许多人在心里忏悔一下就算了，该向现实低头还是继续向现实低头。张莹却以自己的行为去弥补，这份勇气不是人人都拥有的。不管外人如何评价这位泥塑尚书，此时此刻唐范对他唯有肃然起敬。他抬头望向南方，这个时候张莹应该也抵达南京了吧。唐范深吸了口气，收起信件，大步朝家里走去。自打唐范在公文中成名那笔价值10万两的财物之后，内阁与刑部就都睁大眼睛等着。万万没想到，唐范先斩后奏，让随州直接就将东西交到皇帝那里去了。大明有内库与国库，国库的钱是朝廷的，皇帝基本别想用，内库的钱才是皇帝的私房钱。如今几位阁老都不是强势之人，彼此还勾心斗角，就需要皇帝为他们撑腰，所以他们要巴结讨好皇帝。有时候皇帝内库的钱不够用了，万首府还会从国库里拨钱给皇帝。这一次万首府同样想将唐范他们得来的这价值10万两的财物献给皇帝，以此讨皇帝的欢心。而且这笔钱不是来自国家财政，送给皇帝也不会招来百官的骂声。结果人家压根儿就没有经过他，直接就送入宫了。好吧，谁让随州除了是钦差之外还有另外两重身份，人家是锦衣卫，不受内阁管辖，人家还是周太后的亲戚，进宫比首府还要方便一些。万安只好捏着鼻子认下来，心里早就把随州骂翻了天。但皇帝不需要照顾他的心情，对皇帝来说只要有钱拿那就是好事。他将万安叫过来，只是因为乍得一大笔财物心里很高兴，想要跟首府分享一下快乐，顺便聊聊对唐范随州他们的封赏问题。万安今年60有3，按照规定官员60以上就应该退休了，不过凡事总有例外，能够留下的年龄不是问题，不能留下的年龄只是借口。成化帝让内侍搬来凳子给万安赐坐，又寒暄了两句，便道， 先前刑部与锦衣卫一并前往巩县办案的事情，元翁也听说了吧？ 臣也听说了。 此行可真是惊心动魄啊，连广川那等不善言语的人也能说得朕心惊胆战，可见他们出生入死才立下这赫赫功劳啊。 什么赫赫功劳，不就是给皇帝送了一大笔钱吗？万安一面肺腑一面露出感慨的神色，说道， 可不是吗，他们送来的公文臣也看了，确实惊险万分呢。不过那镇墓兽臣却闻所未闻呢，只不知天下之大，何处有这等惊世骇俗的妖兽啊。 他原是想不动声色告唐范和随州一状的，但此时站在皇帝身后的梁方对他递了个眼色，他又听见皇帝亲密地称呼起随州的表字，便想到皇帝对那个随州颇为看重，随即话锋一转，顺着皇帝的喜好聊起了镇墓兽。成化帝呵呵一笑， 枉你身为内阁首辅，成日看遍奏章，对这种志怪野闻也难怪不了解。朕听广川说了之后，便去翻阅那些古籍志异，《山海经》《搜神记》《太平广记》全都不见记载。后来还是怀恩提醒了朕。 他有意停了停， 像是想卖个关子。作为一个合格的首辅，万安连忙露出我非常想知道的表情。 老臣孤陋寡闻，敢问陛下，那妖兽的出处是？ 成化帝吊足了胃口，便笑道， 告诉你也无妨，是在南朝梁任房所著的《树异记》里，此物名为毁，似蛇非蛇，有鳞而无角，乃是蛟的前身。 万安啊了一声，心里有些不以为然，脸上却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 原来是此物，听陛下这么一说，老臣倒也觉得确实还真像呢。 什么像？本来就是。先前广善国师于朕说，这天下无奇不有，既有妖怪，也有神佛，更有那凡人勤修不坠，终成正果，白日飞升的。朕原先还半信半疑，如今既然证明了世上有鬼，自然也就有蛟有龙，那神仙志怪之事想必也都是真的了。 万安这才知道皇帝的兴奋点出在哪儿了，感情他是觉得悔的存在间接证明了神仙的存在，对痴丹修炼的事情也就有动力了。想及此，万安便笑道， 陛下当取文听听便也罢了，大可不必深究。 他先把自己撇清，免得这些话传出去，那些言官又要说自己怂恿皇帝不干正事儿了。 好了，朕也不为难你。这次他们办下这么大一份差事，理应得到封赏。那个唐范，朕也有些印象。先前韩家出事，牵连到贵妃身上，多亏他查清了真相，还贵妃一个清白。着实是个干吏，依元翁看，这次要如何提着他才好？朕记得督察院那边还有个位置，将他提为左迁都御史如何？ 这可是正四品的位置，自己当年像唐范这般年轻的时候，也还在芝麻小官任上熬着资历呢。万安心道，面上却很平静，起身拱手道， 老臣原是不打算用这种小事来打扰陛下的，但既然陛下垂询，老臣也就有话直说了。 讲讲，朕什么时候不让元翁说话了？ 成化帝对亲近喜欢的臣下是十分随和的，很少拿皇帝的架子去压他们，对几位阁老更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。万安从袖中摸出一道奏书，呈了上去。 这是邢科佑给侍中傅言弹劾唐范的奏章。 皇帝身后的梁芳走上前来，接过他手中的奏书，又拿回去呈给皇帝。成化帝翻完那奏书，惊讶道， 他弹劾唐范草菅人命，连累下属身死，这是我看过内阁呈上来的公文了，不是说这件事是意外吗？若那妖兽果真是水毁的话，也怪不得唐范他们救不了人呢。 陛下，影云画本来就是文官，唐范明知这一点，还让下属身犯险境，此其一。其二，他作为此行的钦差正使，就该有责任保护下属，若是不予惩治反而嘉奖，就会助长此等风气。其三，老臣听说这次死的那名员外郎在刑部的时候与唐范有些私怨。 元翁的意思是唐范在公报私仇？ 老臣没有亲眼看到，不能下此定论，只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呢。若真是正人君子，又怎会传出这种谣言呢？ 这话的杀伤力实在太强，连成化帝听了之后也是一阵沉吟。成化帝转头问， 梁芳，你跟儿子尚明不是管着东厂吗？他有没有对你说起这个唐范呢？ 宦官不得干政，这是太祖皇帝立下的规矩， 但若是皇帝主动问询，自然就算不得干政了。梁方原是站在旁边当木头人的，皇帝不问，他也不会开口。此时便上前一步，轻声笑道： 这唐范不过是个五品官，也不是何等重要人物，少明如何会对奴婢提携？ 成化帝失笑： 只不过上回唐范立了功之后，贵妃娘娘甚为欣赏他，陛下也对此人赞誉有加，奴婢便稍稍对他留心了一下，以备陛下垂询。只是奴婢一打听，才发现这唐范自入了刑部之后，与部中同僚关系平平啊。 一个告黑状的高手，不需要直接说某人如何如何不好。就像现在，梁方不过是轻描淡写一句话，甚至都没有正面回答皇帝的问题，却能够让皇帝听明白其中隐含的信息。皇帝会想，如果跟一个人关系不好，那有可能是对方的问题，但如果跟所有人关系都不好，那就肯定是你的问题。既然唐范人品上有瑕疵，正好应了万安刚才的话，尹元化的死说不定是跟他有关的。这样的人当然不能重用。